垃圾焚烧带来清洁能源，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，污水处理成为中水，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。很多时候，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。变废为宝，循环使用，保护自然，从学习自然开始。FM 1073 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。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。 各位好，我们来一起关注最近的天气。今天呢，受高压的控制，白天本市天气晴朗，清风拂面，空气清新，适宜户外活动。但是由于紫外线照射非常强，外出应该注意防晒遮阳，并注意补水润燥。今天下午晴间多云，北转南风2到3级，间四级，最高气温32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5%。今天夜间晴间多云，南转北风1到2级，最低气温20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0%。来一起关注下班和放学时的天气，晴，偏南风2到3级，气温31度到28度。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江南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。 各位旅客请注意，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，请您准备好耳朵、眼睛和心灵。 那啥，护照、身份证、票根子、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！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，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，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、花开花谢。 每日一班，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。 旅行号1073，哪爽就去哪，旅行五件道。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，每一次上路升华一段情绪，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，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。旅行号1073。每天陪你在路上。 时间来到2018年的8月29号11:32的57秒钟，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，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，北京城市广播，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，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，旅行号1073。各位好，我是周准。 各位好，我是道道。 今天啊，听着这个富有特别地域气质的音乐哈，就让人觉得呀，上班是固然是自我价值的呈现的部分哈。 上什么班？你不用解释，对。是不是不想上班？ 但是如果工作和你的兴趣点可以结合，就是这些旅行达人正在干的事情哈。 是的， 确实是。 对，但是如果你不是说专职去做这一项工作，也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们总会有给自己的一个时间去感受这个世界，对吧？ 是的，今天的天气相当的给力哈。 哎呀，太棒了！ 我觉得今天目的地的那边的天气一样是艳阳高照。 那必须的。 我们今天的我们节目当中的史上最高的嘉宾，第二次做客我们的直播间。 是的，颜值担当。 颜值担当哈，他有两个名字。 对。 对，你说中文还是外文的？你说。 我全称嘛， 你全 称鹏阿弥陀佛云鹏。 欢迎云鹏，欢迎。 Hello， 周准道道，还有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奥米塔夫。 是的， 童云鹏， 欢迎。云鹏呢，非常的忙碌工作哈，而且是小红书的超级达人。 对， 对不对？这个地方呢，很多朋友喜欢。说到海岛，这个地方应该排在前十当中，一定是的哈。 一定是。 应该对，一定是能排到前十的。 啊、而且它的特色很多，毛里求斯这个地方。 求斯是什么？ 毛里求斯。